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上回咱们说到，狄仁杰决定从20年前陶匡时的死入手，一并解开今天这两起自杀案的谜团。狄仁杰已经明白凶手使用的手段，他是在外厅行凶，然后把尸首拖到房间里边，把卧室的门锁上，然后从窗户把钥匙扔到房间里，造成一个自杀的假象。相同的手法可以断定这凶手是一个人，可是这杀人动机何在呢？如果能从这三个案子当中总结出一个共性，那么离真凶就不远了。一间幽静雅致的阁楼为何接二连三闹自杀？有头有脸的豪商巨贾又是怎样的貌合神离？三条人命相同的死法，又怎么牵出20年前的恩怨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红格子第六集。狄仁杰拿着李莲最后的书信仔细研读，这个时候啊，他又闻见了那股熟悉的恶臭味。狄仁杰给马蓉递了眼色，马蓉会意，一个箭步冲出去。过了一会儿，这马蓉气喘吁吁的回来了：“老爷，我只看见一个黑影钻进树丛了，忽然就不见了。”狄仁杰看着外边凝重的夜色，忽然他一拳打在桌子上，不对，李莲的确是自杀的。李莲把这封信交给秋月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要自己了断了，他不可能反悔。马蓉被狄仁杰吓得心头一惊：“老爷，这三桩案子手法相同，难道不是同一个凶手所为吗？”狄仁杰捋着胡子：“不是，应该说李莲从来没有追求过秋月，是秋月自作多情，到处的吹嘘，导致罗县令误判。依我看，李莲临死前画的那两个圈是思念父亲，想跟父亲团圆的意思。他写的托心秋月，实际上是托信秋月的谐音。他的绝笔信正是托秋月转交给他父亲的。可惜啊，这秋月当时的心思都放在如何算计罗应元身上了，他把信随手一扔，不知道耽误了多少大事儿啊。”马蓉听得目瞪口呆：“可是老爷，秋月口口声声说李公子要给他赎身，这难道有假？”狄仁杰微微一笑：“赎身？哼，李莲都已经是自身难保了，他哪有钱呢？这李莲挥金如土，这么多年已经把家底掏干净了，他为了捞钱就和温文元狼狈为奸，想把冯代年拉下水，不过没等计划实施，李莲就自杀了。再说秋月这姑娘骄狂虚荣，李莲临死的时候送给她香露，让她转交绝笔信，可是等罗县令问她的时候，他为了提高身价就顺水推舟，谎称李莲是为他殉情的，其实根本没这么回事儿。李莲绝笔信都写了，他还给一个妓女赎什么身呢？秋月这么做无非是想自抬身价，拉拢罗应元，为当上官太太做个铺垫。马蓉轻轻叹了一口气：“可怜秋月机关算尽，最终还是落了一个惨死的下场。老爷，这凶手到底是谁呀？”狄仁杰整整身上的官衣：“阿荣，走，我这就带你去看看凶手的真面目。”马荣惊讶地看看狄仁杰，这狄仁杰呢，诡异的一笑，自己先走了。 轿子停在码头的南国地边上，狄仁杰和马蓉下了轿子，但见凌仙姑的小屋闪出一丝微弱的烛光。狄仁杰轻手轻脚走到门口，侧耳倾听，这屋里头有人轻声唱着小曲儿，伴着琴弦，隐隐约约的，这歌声背后似乎还有声声的哭泣，断断续续。狄仁杰猛地一用力，啪，这门推开了，桌子上边的蜡烛晃了几下，这烛火熄灭了。月光之下，但见凌仙姑盘腿坐在床上，她抱着琴，另一只手摸着一个赖皮乞丐的脑袋，琴声、歌声都戛然而止了。凌仙姑一对眼睛呆呆地望着狄仁杰，狄仁杰的目光落在了这个乞丐身上。这个乞丐啊，一身脓包，披着一件破衣烂衫，枕在凌仙姑的腿上。这个时候，他正用唯一的一只眼睛恶狠狠地盯着狄仁杰。凌仙姑把琴放在一边，双手护着乞丐，来者何人？狄仁杰义正言辞，本县狄仁杰贸然拜访。凌仙姑一震，这乞丐冷笑了一声，起身下床，官老爷来我们这小破屋干什么呀？狄仁杰紧盯着乞丐，如果本县没猜错，阁下就是李经纬李大人李莲的亲生父亲吧？这乞丐的一只眼睛直勾勾的望着狄仁杰，目光有打亢奋慢慢的暗淡了。狄仁杰接着说，凌仙姑，您也不必遮掩了，您正是20年前的花魁娘子翡翠，当年你并没有死，侥幸活下来之后就隐姓埋名，一直到了今天。这凌仙姑一对无神的眼睛留下两行泪珠， 我们真是一对苦命鸳鸯啊。 狄仁杰冷冷的一笑，李大人，你听说李莲为秋月而死，就暗中监视秋月的行踪，伺机下手，这话本官没说错吧？李经纬眨了一下眼睛，没言语。狄仁杰的口气越来越严厉，本县不妨明说，李先生，你是误信传言了，李莲并不是因为秋月而死，他之前跟你频繁接触，来到月坊之后，他发现脖子上边有两块青紫的肿块，这李莲怀疑自己被你感染了，也得了这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恶疾呀。你的病情是什么样，李莲是再清楚不过了，全身溃烂，疼痛难忍，他李莲风华正茂，没有勇气像你一样生存下去，绝望之余就想一死百了。他临死的时候托秋月带给你一封信，可惜秋月他没当回事儿。本官把信拿来了，你看看吧。说着狄仁杰从袖子里边掏出信扔在床上，李经纬捡起信封，颤颤巍巍地展开信纸，顿时这脸色惨白，嘴唇不住的哆嗦，他一屁股坐在床沿上，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，一行浑浊的泪水从这毒眼里流下来了。狄仁杰接着说，你听信流言，一直尾随秋月的行踪，前天晚上在红格子露台外边，你偷听到我和秋月的对话，更加深信是秋月害得李莲自杀，所以你就动了杀机。半夜时分，秋月从白鹤楼回到红格子等我，你悄悄潜伏到窗外呼唤他的名字，这秋月起身开门查看，你就趁其不备猛地冲出来掐住他的脖子，秋月受到惊吓倒在地上，虽然他想挣扎，但是这个时候惊吓过度，心病猝发，虽然秋月早就有这病根儿，但是归根结底他还是死在你手上了。李经纬听到这儿，额头上汗如雨下，他脸色惨白，颓然地倒在地上。凌仙姑赶紧下床扶着李经纬，好言安慰， 郎君呐，别听这昏官一派胡言呐， 要杀头，要坐牢，我都陪着你。 狄仁杰假装没听见，接着又说，你杀了秋月之后还不放心，经常来红格子查看，好几回我都闻到你身上的臭味了。李经纬深沉地点了点头，一只独眼当中透出了近乎于厌倦万物视死如归的光芒。狄仁杰接着说，李先生，你身患恶疾是不治之症，按照法律你可以不用坐牢，本官只是把你的罪行宣布而已，不想把你逮捕。其实细论起来，20年前就该判你杀人罪。 什么？ 这凌仙姑尖叫一声，一张麻子脸因为惊愕而扭曲变形。狄仁杰一脸冰霜，李经纬20年前在红格子杀了陶匡石，20年后又杀害秋月，本官说的对与不对呀？李经纬惶恐地抬起头来，凌仙姑忽然咯咯笑了， 20年了，一场梦一样啊，仿佛昨天你我还在红格子里边做着春梦，当时你风流俊美，我则是花魁皇后，天造地设的绝配呀、啊！此情此景似乎就在眼前，王孙公子千金买笑，娇嫩媚娘日日成欢。我告诉你，当时我已经有了，只是那场可怕的瘟疫让我小产了。 凌仙姑沉浸在回忆当中，脸上绽放光彩，仿佛她还是那个人人追捧的花魁娘子。狄仁杰看凌仙姑不说话了，说道，凌仙姑，当时冯代年、陶匡石两个人都发疯一般的迷恋你的美貌，而你只是一味的哄骗，故意拖延时日，暗中却跟李经纬日夜幽会。李经纬为了锦绣前程，不愿意公开名分，怕受到非议，你们就一直遮掩到陶匡石被杀。这凌仙姑突然站起身来， 谁让他搅和我们的好事儿？那天我记得那个晚霞呀，像血一样鲜红，陶匡石这个找死的来了，看见我们两个他破口大骂，这个时候我郎君像天神一样跳出来，手起刀落，这鲜血溅出了一串娇艳的花朵，多美呀！可是没过一会儿，一个小崽子闯进红格子，郎君叫我赶紧跑，我们把死尸拖进房间，锁上房门，把钥匙从窗户扔进去，就匆匆地跑了。 凌仙姑说话的时候，李经纬用一只独眼深情地看着她，这眼睛里面充满了爱恋。凌仙姑接着说， 那天分别之后，很快瘟疫席卷而来，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捡回了一条性命，冒用了一个叫凌碧云的妓女身份，苟活至今。而郎君也身染恶疾，不敢见人了。好了好了，噩梦醒了，如今你看，你又静静地陪在我的身边，在我心里你还是那天夕阳下天神一般，威武有力，魅力四射。 凌仙姑像哄孩子一样轻轻地抚摸着李经纬，而李经纬一声呼唤的哀叹过后，闭上了眼睛。李经纬蜷缩在凌仙姑的怀里一动不动，凌仙姑嘴里絮叨着，声音也是越来越低，气若游丝，最终这声音断了。马蓉上前一探鼻息，这二位啊已经同时做了新贵了。 狄仁杰和马蓉出来，这心情既沉重又轻松。大千世界熙熙攘攘，爱恨情仇难分对错。半路上，一对祭礼的仪仗队浩浩荡荡而过。这几天呢，正是民间的鬼节，大伙在山间送鬼呢，把这些纸马冥币烧了，鬼节就要结束了。狄仁杰一声长叹，阴曹地府的大门终于关上了。但愿今天这月坊不要再出意外了。回到永乐客店，狄仁杰去柜台结账，然后走进红格子，把李莲自杀的官文细细看了一遍。最后他在备注一栏里添上秋月的死因是饮酒过量心病猝发。这马蓉看到文书，老爷，这红格子的秘密您不打算告诉罗县令了。狄仁杰盖上印章，把文书封好。如今这该受惩罚的人都已经命丧黄泉了，这段恩怨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了。只是这冯代年和陶匡时的尴尬关系还需要本官再去化解一番，还有那个挑拨离间的温文元也该受到惩罚。不过这跟案子没什么关系了，没必要再给死人平添污点了。马蓉点点头，狄仁杰提笔添墨，又给冯代年写了一封信，大概意思是说，本官闻报李经纬阁下因为身染恶疾毒火攻心，已经死于凌仙姑的茅屋里，凌仙姑本人也命丧黄泉，立即派人封锁道路，把房屋烧毁，防止恶疾肆虐。李莲和秋月的案子都已经查明，陶匡时的死因也已经清楚了，本官自会出面告诉陶德，这冯陶两家的恩怨就此化解，还望冰释前嫌，重修旧好。狄仁杰写完信，命马蓉去送给冯代年。两个人结了房钱，走出客栈，刚要上马，忽然听见不远处一阵锣鼓，但见一个队伍护卫着罗县令的轿子正迎面走过来。官轿停下来，罗应元走下轿，一看见狄仁杰，他首先发问：“狄兄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在金华听说秋月猝死了，所以我赶紧回来了。莫非说他是被人挟持加害的？”狄仁杰从袖筒里边掏出了官府的文书：“贤弟多虑了，秋月的死因我已经清楚地写在这上头了。我原本想把这份文书亲自送到金华县，没想到你来的正好。”罗应元赶紧展开公文，一行行看下去，看见这公文里没牵扯到自己，罗应元缓了一口气：“哎呀，狄兄啊，李莲自杀这案子，当时我就说了，在这种地方司空见惯，例行公事就成了，不必劳烦狄兄多费心。”狄仁杰捋着胡子微微一笑，从袖子里边掏出了官印，交还给罗应元。罗应元把官印收好，一拱手：“狄兄把公文都替我写好了，我回去就呈报州府，狄兄仗义帮助，小弟这里多谢了。”狄仁杰也回了一礼：“罗贤弟呀，你来的正好，省得我再跑一趟金华了。不过这月房里还有一件未了之事，就是对温文元的惩罚。温文元在公堂之上欺瞒本官，又百般虐待一个叫银仙的妓女，按照律法理应杖责五十，念及年事已高不堪承受，特意贴出公告宣布温文元的罪行，如果他日再犯，要有人告到官府，有凭有据，那就新账老账一块算，绝不宽容。”罗应元一笑：“嘿，好，这办法好，棍子拿在咱手上，这回先不打，要是再犯，数罪并罚，打他个皮开肉绽，生不如死。”可以想象啊，温文元这回肯定老实了。狄仁杰点头微笑，忽然罗应元屏退左右闲人，附在狄仁杰耳边：“狄兄，不知道这红格子之谜狄兄破解了没有？”狄仁杰故意装作一副吃惊的样：“红格子之谜？我这三天都住在红格子，没听说什么谜呀。”罗应元显得挺失望：“啊，这红格子之谜呀，说来话长，这里头的曲折说也说不清楚，我也只是略有耳闻，既然狄兄没听说过，那就算了， 狄仁杰看了罗应元一眼，带点嘲讽地说：秋月小姐是死在红格子的，不知道罗贤弟说的谜是不是在他身上啊。罗应元闻听此言，脸刷一下就红了，他干笑了两声：今天鬼节结束，狄兄就别提秋月了啊。对了，我听说这乐坊里昨天又来了一位新人，色艺压倒群芳啊，比秋月强100倍，保不齐这就是将来新的花魁娘子呢。狄仁杰笑了笑：哦，怪不得今天罗贤弟匆匆赶来呢，既然如此，当初又为何逃走啊？设计一个李代桃僵让我去顶这个雷，你呀捉弄我还不够，还埋怨我没破了这红格子之谜啊。罗应元爽朗的放声大笑：哈哈，红格子啊，对了，我还想问问呢，这三天狄兄在红格子住的怎么样啊？狄仁杰给了罗应元一个神秘的眼神：罗贤弟，你什么时候来濮阳，我再把这红格子之谜给你细讲。这个时候马蓉回来了，他给冯代年送完信，还捎带手的干了一件事儿。什么呀？他拿着自己的金元宝替银仙赎身了。这个时候银仙自由了，他终于可以跟情郎过平静的日子了。狄仁杰看马蓉回来了，翻身上马，一扬鞭子算是告辞了。走出金山乐坊的时候，狄仁杰忽然问马蓉：对了，马蓉啊，你二叔给你的金元宝你没糟践吧？这马蓉笑着：老爷您就别问了，来这儿的哪有不扔钱的呀，这夫人还在濮阳等着咱们呢。狄仁杰摇摇头，无奈地笑了笑：好啊，回去我就让夫人给你张罗一门婚事，让你放老实点儿。说完之后，两个人放声大笑，策马扬鞭而去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，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。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记录作品《百年历程》， 2021年4月18日，金鱼池社区每年一次的回迁纪念活动如期举行。纪念活动处处欢声笑语，然而纪念这两个字本身意味着一种回顾与启示。70年前的这里是北京乃至全国有名的臭水沟。 虚沟那个臭又脏，苍蝇蚊子闹脏了。 龙须沟这个故事啊，的确也深有体会，因为我这76岁了，经受龙须沟这个从前那会儿的脏乱差，从前的脏乱差这个状态就是这样。像我父亲那会儿就说，我解放以后这个修得这么平的马路，真是每走一步路都感谢共产党。 北平和平解放后，新中国成立前，北京城市发展建设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。如何把一个臭气弥漫的旧北平改造成为一个清洁卫生的新北京，便是其中重要课题。1950年2月，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修建龙须沟下水道工程。当年11月底，工程共计完成新建干支管下水道9380.76米，疏浚明沟1995米，填平旧明沟土方11820立方米，龙须沟地区的积水问题被彻底解决。在1950年7月13日，龙须沟改建暗沟工程手稿中记录，龙须沟工程占到了当时全市卫生工程局全年预算的近1/5，